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九十八章，睇真啲，呢一条蛇成身嘅鳞片都系墨绿色发黑嘅，身形啊庞大。最特别嘅就系喺头顶两边各自都鼓出一个大包，隐隐约约睇落去好似两只角咁嘅。三个人呢都系见多识广嘅人啦，自然而然就会谂到龙蛇啦。吕叔嘅心谂，历来有龙蛇嘅地方都系风水极佳嘅地方，呢一条龙蛇喺上游嚟到呢度，莫非？上边系啲咩宝地？常言有道，一山一宝眼，一眼一皇后。讲嘅就系如果山里边有佳穴嘅地方，必定就埋葬住皇族亲贵。呢一次我哋要揾嘅鬼王御龙墓，会唔会就喺呢个上游呢？当时佢哋又点知道啲咩养尸局镇压蛟龙嘅事情啊？不由得就纷纷猜测，呢一个鬼王御龙所指嘅龙，会唔会就系指呢个地方嘅龙蛇呢？就系因为呢一个咁嘅错误嘅猜测，就葬送咗卫南京同埋罗德人条命。嗰一条咁嘅龙蛇，俾呢啲光一照，亦都冇咩反应，只系咁望咗佢哋几个人一眼，跟住就继续随波逐流。好快就唔见咗踪影咯。喺呢个时候，水势就已经退去咗啦。三个人企喺地下河河边溶洞嘅口就观望，推测咗一轮之后，都认为上游应该就系我哋嘅目的地。既然喺呢一阵时揾唔到出口，咁啊，不如顺势就揾埋个古墓，攞咗嘢，再从个古墓里边逃出嚟咪得咯。佢哋几个人都系有经验嘅老手，都系善于计划嘅，但系千算万算就算错咗龙蛇嘅呢一步。三个人打定主意之后，就顺住地下河凸起嘅石壁，小心翼翼咁就向上游移去。嗰、那个石壁落脚嘅地方就真系好少，稍为一唔留神就会跌落去下边滔天嘅巨浪里边，一定就冇得救噶啦。其中嗰啲惊险真係唔使讲，亦都唔知咁样攀爬咗几耐，佢哋几个人都非常之攰，几乎就要怀疑緊自己嘅判断力嘅时候，突然之间地下河对面嘅石壁上边显然就出现咗一啲人工嘅痕迹，借住手电筒嘅光芒，睇见对面黑蒙蒙潮湿嘅石壁上边显然有好多巨大嘅圆铁链，零零散散毫无章法咁样悬挂住喺个石壁上边，几个人一时之间都摸唔清呢啲咁样嘅铁链固定喺个石壁上边到底系做乜嘅呢？但系好显然呢啲系人工做出嚟嘅，既然有人喺度活动过，咁肯定亦都会有出去个路。呢一个地下河深深咁埋喺地底，又有边个会喺下边呢度活动呢？除咗系嗰啲造墓嘅人，仲有边个呢？佢哋三个人越谂就越觉得开心，于是就即刻攞出随身携带嘅探音酒，装入咗发射嘅机关，瞄准咗之后就将个探音酒就向住地下河对面嗰个石壁就发射过去咯。试咗几次之后，终于就勾住咗对面嘅铁链，大家又将呢个绳索嘅另一头就揾到一块勾起嘅山石就固定住。水势浩大嘅河道上边，即刻就解咗一条绳桥啦。三个人嘅身手都系好好嘅，佢哋又拉住个绳索，荡下荡下咁啊，一一过咗河，安全就到达咗对面。行近咗，佢哋即刻就发现，原来呢个系一个唔规则嘅洞口。洞口旁边黑蒙蒙，常年受到地下河水嘅蒸腾，好潮湿，里边仲隐隐约约传嚟一阵阴冷嘅风。 显示出呢个通道嘅后边空间系好广阔嘅。几个人都唔中意讲废话，佢哋相互对视咗一眼之后，就由桂光头打头阵，罗德人行第二，吕叔殿后，三个人就鱼贯入咗去。呢一条通道就好长，里边都冇乜嘢机关，一时之间令到佢哋着磨唔出用意，足足行咗半个钟头先行到底。但系见到底部显然系一扇密封嘅石门，呢一个石门大家一见之下即刻就目瞪结舌啦，因为佢嘅建造非常之庞大，根本上就唔系等人嚟行嘅，分明好似系俾巨人通过仲差唔多。咁都唔算喎，喺呢个石门上边仲被涂咗一层赤红色嘅颜料，应该就系朱砂啦。其中又泛住淡淡嘅黄色，唔知道对咗啲咩杂七杂八嘅嘢。喺朱砂嘅上边又绘画咗一个十分古怪嘅图案。呢个系一个披头散发、身着住红衫、躯体古怪扭曲、好似喺度跳舞咁嘅人物造型。喺呢个画中人跳舞嘅时候，两只手向前抛，好似喺度抛水兽咁嘅，又好似系想从呢个石门上面跳出嚟挖人嘅心肝咁。哇！等人哋睇到咧就心惊胆战。我听吕叔讲到呢度，心里边已经隐约咁猜测到接下嚟嘅事情啦。我心谂呢一个石门上面所画嘅嘢，咪就系嗰个养尸局养出嚟嘅嗰只嘢啦。莫非吕叔佢哋顺住泉眼落去，竟然一路到咗更深嘅地方？喺嗰个石门后边，唔通就系嗰一条被强行镇压嘅蛟龙？唔单止我，豆腐同埋冯鬼手都谂到咗呢一层啦。豆腐啊，更加毫无遮拦咁啊问咗出嚟。吕叔神情疲惫，叹咗一声，佢讲：你哋讲嘅一啲都冇错，只可惜我哋冇你哋咁嘅经历，更加冇办法预知，所以先酿成大错。当时三个人虽然觉得古怪，但系又点知道会有养尸局同埋蛟龙呢咁嘅事啊？都系认为揾到咗古墓嘅入口，于是大家都好开心。就系喺吕叔喺度研究紧点样打开呢一部巨大石门嘅时候，罗德人忽然之间指住门嘅左上方，佢讲：你哋睇门口嘅旁边有个窿，好似系有人特登打出嚟嘅，估计系通向石门后边啩。讲完，佢就当即爬上去睇咯，睇到个石窿里边发现咗无数嘅蛇嘅鳞片，然而喺个石窿嘅尽头系一片非常之广阔漆黑嘅空间，显然就系石门后边嘅世界。罗德人于是就招呼两个人爬上嚟洞口一齐睇下，并且佢讲：呢个窿里边有鳞蛇片，估计石门后边有蛇，大家提高警惕。佢哋三个人艺高人胆大，又点会惊蛇啊？当即就顺住个窿口爬咗过去，入咗石门后边嘅空间之后，借住手电筒嘅灯光一照，亦都不由得暗暗心惊。只见喺呢个咁嘅巨大嘅空间里边，显然布满咗无数好似成人大髀咁粗嘅铁链，铁链相互咁纠缠埋一齐，好似一张密密麻麻嘅蜘蛛网。顺住呢个蜘蛛网嘅纹路睇过去，喺蜘蛛网中间嘅地方，竟然扎住咗一个令人哋触目惊心嘅庞然大物。罗德人一见嗰样嘢，即刻差啲咬亲自己条脷，佢讲：龙，我嘅天啊！卫南京嘅另一领头讲：唔可能，喐都唔喐，睇起嚟好似啲石像咁嘅。的确系中间嘅铁锁里边扎住嗰样嘢，整体嘅颜色同埋门后边个窿嘅颜色系一模一样，不过又喐都唔喐，一眼望落去 就好似系顺势而作嘅一条巨大嘅龙形石像咁，完全睇唔出有啲乜嘢系属于活物嘅特征。佢哋几个人先系一惊，后嚟就认定佢应该系石像。咁啊，出于好奇心，要搞清楚究竟呢个地方系搞乜嘅，几个人就开始靠近呢个石像。罗德人啊，甚至踢咗一脚。佢一脚踢落去，就好似觉得踢到啲山石咁，用只手摸一摸，冰冷同埋坚硬。卫南京就讲：，哇，呢个石像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只不过真系唔知道佢有啲乜嘢用处呢。喺呢个时候，几个人都喺个龙头嘅方位，吕叔就稍微企得远一啲，比起龙形石雕。佢更加在意嘅系呢啲咁嘅铁链，古代制铁系唔容易嘅，铸造咁多嘅铁链，并非系一个细嘅工程，包括咗材料啦、铸造啦、运输啦、最后嘅固定啦，都系一件耗时耗力嘅嘢。咁样做系有咩意义呢？唔通系用嚟装饰，只系嚟扎呢一具咁样嘅石造嘅塑像？吕叔就越想觉得越唔妥，拧转头睇过去嗰一个沉睡嘅石龙，越睇到觉得栩栩如生，好似真系活咁嘅。佢心里边不安，于是佢就出声提醒，佢同佢讲：呢个地方有古怪，仲系离嗰样嘢远一啲好啊。话音刚落，佢嘅不安就印证咗啦，喺广阔嘅石室里边突然。响起咗阵阵嘅鬼哭之声，声音显然系从头壳顶传过嚟嘅。喺嗰个头顶上边，一张用铁链织成嘅网，本来咧就已经阻碍晒人嘅视线，再加上由于呢个光线嘅昏暗，上边有啲乜嘢根本上就睇唔清。几个人听见到鬼哭之声之后，不由得嘅大惊。吕叔更加将鬼哭刀即刻一提，打起十二万分精神，随时提防变故。三个人嘅光源都聚集喺一个地方，一路向上咁照过去，视线即刻就开阔咗唔少。等到佢哋睇清咗上边嘅情形嘅时候，一时之间觉得头皮发晒麻。睇清楚喺头顶上边，竟然有好多嘅人影喺度涌动。唔系呢啲唔系人影，系一具具变形嘅尸体。佢哋嘅面都向住下边，翻住白眼，直不甩咁盯住佢哋三个人。晾住喺呢啲尸体下边嘅系一片圆铁嘅栏山，所以呢啲尸体就落唔到嚟。听到呢一度，我都已经明白过嚟啦。谂当时吕叔三个人应该就系处于喺殉葬坑嘅下边，而嗰啲尸体之所以会突然间喐动起上嚟，因为我哋三个人喺上边惊动咗红衣众子。世间嘅事情真系往往就系咁巧合嘅。当时。我哋三个人陷入咗殉葬坑，群尸出巢嘅时候，我哋为咗自保，就不得不打翻咗头顶嘅养尸顶。呢一个咁嘅养尸局，原先系攞嚟镇压下边嘅恶搞嘅，而家呢个咁嘅养尸顶一翻，养尸局就被破坏。我同阿豆腐虽然喺上边啊冇出咩事。不过吕叔呢一边就真系当客啦。